并不夸我能有信心，我们在多西公平，因阮一受难的，怎样让阮你有意义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 大为理想